层彩虹，天地很宽，疯狂爱你与你何关，真实过度翻遍虚幻，无辜出世也满生长，不死少女露出虎牙，电子花车是一诊所，付出的爱无需回首，能量不灭终究轮回，一整年的暗淡换十五分钟的灿烂，无聊到死的之后预知了智商，越来越淡、

夜风吹乱月光，声如厨房，心有隐藏。谁人笑我悲苍，被命运折断。记忆被封藏，这风雪多嚣张，就算再被践踏也不想忘，我会越挫越强，这呼吸是热，这心跳是光，一点一滴酝酿，一生一世的较量，我眼中过

来不及觉察，沉入眼，消散在这安静下。

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刚刚好，作词薛之谦，读歌人大佐。